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哎，这两天我相信大家一定看到了，网络上呢有一个微博是非常的红火的。玉兔最近呢是连发了不少的微博报告这个中国探月工程啊，这个地球月球车玉兔的情况。很多人都好奇这个玉兔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能够实时反映地球车月球车的这个状况。甚至呢曾经在月球车出故障的一段时间内呢，他做出了一段非常大家印象深刻的一段这个感言，说我明天也许不能够再醒来，今天也许是我们跟大家对话的最后一天，最后呢以晚安人类结尾啊，据说是击中了不少网友的泪点。接下来呢，地球车玉兔以及他的微博账号呢获得了国际关注，原因是 CNN 把它全文翻译成了英文，我看到在 Facebook 上也是有这个广泛的流传。好，这个不管是中文的读者还是英文的读者都纷纷表示实在是被感动到了。那这样的一个萌翻全世界的这个行动呢，马上又得到了月球得到了这个人民日报的一个转发，人民日报还把玉兔的这个探月日记刊载在了这个报纸上，然后呢下了一个标题叫做月球之旅没有遗憾。这个是人民日报可以说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代表官方声音的这个平面媒体来说，第二也不能是第二次了，不止的，不肯定不是第一次使用 屈指可数的这么几次吧， 为数不多的，但也不是第一次的，一定要用非常多的限定来形容它，来使用这种卖萌或者说网络的语言。就在上个星期，在我们说到东莞的这个扫黄打非的行动出现之后，网络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反弹，当时有很多的消解的这个声音，说是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之后呢，人民日报忍了两三天忍不住了，发出一篇署名叫做中新闻，很厉害。人民日报的文章的内容，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它的标题或者它的内容，有的时候它的作者署名也往往能够传达出非常深刻的这个信息。这一篇署名中新闻的这个文章啊，是引用了一个大家最近在网络也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你家里人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竟然能够，有些人哈竟然支持这个卖淫嫖娼，支持色情业，你家里人知道吗？ 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政府的这个广告，香港政府的广告经常会用类似的一些语句。 对，你说香港政府最近也开始用一些就是比较大家觉得比较接地气的或者说比较口语化的一些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面，确实还是让大家稍微得扶一下眼镜，得好好琢磨琢磨。 我觉得是这样，玉兔的那个吧，就是萌点啊，不仅仅在人民日报，更在于玉兔它本身，就是那个微博账号，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萌的账号。它的这个界面就是设计成了一个月球，然后上面有一个可爱的小兔子的那种很女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它以前发的月兔的玉兔的一些日记，探索的日记，它都用了，哎呀，今天我这个三姐在哪里仰望星空啊，拍到的照片啊，都非常非常的萌。所以延续到了这趟旅行没有遗憾变成人民日报的一个标题之后，大家自然而然把这个玉兔的萌延伸到了人民日报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其实那个色情业有益无害，然后你家人知道吗， 对， 这个萌点可能会更大一点，大家就说人民日报说人话了啊。 有你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你的理解啊，你觉得他这个萌点更大。有的人觉得这一点都不萌啊，有人觉得这个月球车玉兔这件事儿是他天生就很萌， 对， 人民日报只是把他的这个萌的语言再来引述了一下。但是东莞这件事儿呢，是人民日报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萌语言，或者说自己的这种网络语言哈。那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词儿也出来有几年了，我印象中 两年之前可能这个在香港就或者说在内地拍照的时候，哇，经常会有人说，哎，你看这张照片，刚刚老爸把你拍的好萌啊。然后我说啊，是什么，什么是萌哈？ 卖萌嘛，你说萌这个词。 对，萌这个字就是这个草字头下面一个这个日月 明天的 明天的明啊，这个萌。一段时间呢，我问朋友熟悉这个萌文化或者平常经常看漫画的这个朋友，我说什么是萌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一个精确的解释。后来呢，就变成了一种引申的定义，就是说什么是萌，可爱就是萌。 对， 你只要看上去，你觉得比较可爱、 嗯。 但是呢，比如说我看，比如说我看葫芦娃，我也觉得挺可爱的。但是没有人，很少有人说葫芦娃。 萌又代表着一些美好啊，或者是让人看到 更多的，它是限定于这种，就是。日系的漫画的 它本来就是来源于这个日系 的，它是来源于日本漫画当中经常使用这个汉字的，然后它经常会用到萌这个字，但是我很少看到有人用萌这个字来形容比如说国产的影视文化作品啊，甚至迪士尼的也很少有人说这个是萌的， 大家就会说很酷， 哎，很酷，很好看，很可爱。但是只有在有一些日系的这个漫画文化的这个上面呢，大家才会用到萌这个字哈。我相信有很多文化的学者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定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我们今天哈，当我们说到萌的时候，我就全且认为它是一种来源日本漫画，然后来形容可爱的事情的这么一个词儿哈。将就人用这个词儿，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小看了这个萌字，不要觉得漫画就是小朋友的玩意儿。你看今天的比如说受到日本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台湾，不管是大人小孩，我第一次说实话听到有人口中讲萌这个词，就是听到几个台湾人在讲的， 好萌 啊好萌啊，老爸你怎么怎么样、 啊、 对对对对，哎呀我们，然后加上一些这个台湾电视当中经常会有的，比如说四五十岁的这个女士经常会说，哎我们女生啊怎么怎么样，出去喝个茶啊什么什么什么，哎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啦，大家会觉得 撒娇有点、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这种卖萌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它究竟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这样的语言，然后它在文化上面 有 什么 好处， 文化上面它有什么意义，在政治上面我们今天注意到，你看人民日报也开始在卖萌了，在政治上面它又有什么样的效果哈？我们今天有不同的这个人物来给大家进行解读，我们有这个资深的萌文化爱好者，有心理学家，还有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媒体观察者。我们先来听到这个我们也是经常上 U Radio 节目的安安老师哈，这是一位心理学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比较愿意接受这种萌文化哈，这个心理上面有什么样的根据。 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压力非常大，然后非常竞争，所以呢这个现代人用很多方法在追求所谓的这个逃避压力，或者是说减低压力吧。那像前一阵子这个后宫甄嬛传正红，其实我们说人类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他变得比他在原本的这个压力状况底下，他会想要寻求类似但是口味更重的刺激，所以可能会去寻找一些像后宫甄嬛传这种宫斗剧啊，他看了觉得好像很有同感，所以心理上得到一种抒发。那么另外一种极端也会出现，就是相对的，就是他会去完全寻找一个完全相反的东西，譬如说卖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萌代表的是一种天真浪漫，人类回归到那种最小时候很天真没有压力然后很可爱的状态，所以另外一批这种舒压的方法就开始出现。人看到可爱的东西天真的东西，心里就觉得很像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所以这个卖萌的风气就渐渐的起来。 嗯，那您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真的它可以舒缓到压力吗？ 我想在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因为就好像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我们回到一个迪士尼童话乐园里面一样，我们暂时忘掉了这个目前所处世界的这些纷纷扰扰。但是呢，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止痛药吧。你在那样子的一个氛围底下，你暂时感觉到舒服，但是你毕竟还是得回归到现实面来。但是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这种暂时脱离的方式哦。 嗯，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地方它的这个卖萌的文化比较流行的话，通常说明这个地方的社会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是的，可以这么说的。 好， 所以安老师说的是日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哎，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啊，至少跟我们的常识或者说第一印象都是有这个直接的关联的。大家会觉得日本或者说很多台湾人这么觉得，在台湾的压力很大，但是虽然跟香港跟或者跟内地相比的话，台湾的生活压力并不是这么大的。 我听台湾人的那个口吻，我就觉得很萌，他们的那个语言和他们的语调和用的用词，就天生让人觉得有一种萌感。 嗯， 所以、就是、 配上这种台式国语这种温软的腔调。 对，就比较温柔，然后他们用的词也会比较的这个可爱吧。然后我记得我去台湾的时候有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坐过站了，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司机，我们坐过站了怎么办，就很胆怯，有点胆怯，怕他骂我们坐过站了怎么办、 哎、 然后他说罚站啊，站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司机好萌啊， 当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他， 大家都笑了。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你讲，然后你也不会生气、 是 那这种萌文化可能在这个传达是从上往下传达的时候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传达、 这个全民老少一起装嫩，有的人是这么来形容这种萌文化的。但是有的时候装嫩啊，当也是一件可以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好，稍事休息，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资深、我不知道他自己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哈，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印象，资深宅男吧。有一位资深宅男来讲，他是怎么样理解萌文化，或者是萌文化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欢迎回来，凤凰又为刘松和海三立华新闻，我是明星。说到这个萌文化就不能够离开宅男，好，这个咱们来听一听资深宅男来自天津的董先生哈，是怎么样理解这个萌文化的，他是怎么样规划他的生活，萌跟他的生活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好感兴趣哦。 好，我们来听一下。好，来自天津的董先生。 应该是从初中开始吧，就开始正式的接触一些动漫方面的一些的东西。因为萌文化它是它也是从那个动漫方面一点发展起来的。所以具体的时间不太好说也。 从初中开始到现在，现在您是工作了吧？ 对，工作 了。那也有这个十多年了。 对，十多年。 那您怎么样理解，比如说有人问您不看漫画的朋友问您什么是萌文化的时候，您怎么解释呢？ 如果是没有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萌文化的话，我们一般就直接就跟他说一些让你看上去舒服的可爱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萌。 舒服的可爱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萌。这个我的理解有很多，每个人的标准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 对，没错，因为像是萌文化，它根据它的萌属性，它可以搭配出来很多很多的一种萌的方向。但是在就是三次元方面，也就是大家这么看来只是把萌定义在比较简单的可爱的这一个层面上而已。所以说我来解释的话，就会跟大家说，你自己觉得看上去最舒服也觉得是可爱的就可以称之为萌。 那看上去舒服可爱的，我想到的这个例子，比如说喜羊羊，喜羊羊算萌吗？ 如果是把这个年龄段放在就是适龄看的这个幼儿阶段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萌。但是如果、对它，因为这个萌它是不同的不同的那个接受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层标准 啊。也就是说啊，我明白，得把年龄放在这里边。那比如说这个萌是仅限于日本的卡通吗？比如说美国的迪士尼的一些形象，它可以包括在这个萌的属性当中吗？ 如果是以国外的角度来讲，还是可以包括在里头的。 是可以的。 对，因为最主要萌文化它是起源于日本，而且它是在秋叶原生那个电器街给它升华起来的，所以大家来讲主要还是把萌定义在和日本或者是日系的漫画上面比较多一些。 那这个漫画当中，我相信这个可爱的形象非常的多。您觉得这个在生活当中，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这个萌文化或者萌的语言。您觉得这个大家在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因为现在他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现在这样的发展。最主要的还是我个人认为是大家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然后对于童年时代的一些，对于童年时代那些轻松美好的生活的一种怀念，所以才会形成这种，大家也是为了释放一些压力，所以才会在生活当中的话去做一些这样的举动来释放自己，缓解自己。 您刚才的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一个可能是不太恰当的比喻，说这个是一种装嫩的行为，您同意吗？ 我还是比较不太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毕竟像是在萌这种次文化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像是女仆咖啡屋这种，因为现在日本也好，中国也好，还有台湾也好，都有很多这些店。那么这些店呢，如果一般人来讲，就会把它看作一种是比较奇怪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广大的二次元的同胞来讲，它就是给大家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与普通人去的酒吧来讲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区别。所以它并不是一种装嫩的表现。它只是为了一种。 是。 您说。 我可以问个问题，您平时喝酒吗？ 我也喝呀。 那如果让您选择去酒吧或者去女仆咖啡屋的话，您会倾向于哪一个呢？ 这要看是我自己去还是和朋友去了。对，而且还要看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喜欢漫画的，所以这个五五开吧，应该是。 如果就是喜欢漫画的朋友的话，可能就会去女仆咖啡屋，是这样吗？ 对，是的。 那如果大家去女仆咖啡屋的话，会聊些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因为那属于普通的同学聚会，然后也就是聊平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聊的话题。 那在您的这个接触的范围当中，您觉得我们所说的这个萌文化和这个宅文化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可以说就像是相互都包含又相互都是两拿着的这么一种，就有一定的交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两个同心圆的话，他们的交集很大，但是仍然有各自独立的部分。 我们通常会有些人有一个印象说这个喜欢漫画的都跟宅男宅女挂上钩，您同意这种的判断吗？ 这个不如果是整个全球的整体的话，它应该不算是这样，但是在美国和日本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您觉得在中国这个现象是普遍吗？ 这个现象我觉得中国还是不太普遍，因为宅它也有宅不同的东西，漫画只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像是国内还有很多像是对于电脑特别宅的一些技术宅，还有像是军品还有军事知识特别宅的军事宅，这宅还是很多的类型的。 您刚才说这个萌文化可以让人放松，在您的实际经验中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因为我是老师嘛，然后平时教完一天课了，然后孩子们吵的已经心烦不宁了，然后回到家看看漫画，然后看看动漫，所以说可以很快的就是释放出来这一天的压力一些的东西。 那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生活方式上，您有统计过您大概会花多少钱去买跟这个萌文化有关的这些东西呢？ 如果要是说像是手办或者粘土人的话，基本上一个季度200到600人民币之间吧。 一个季度，这大概就是三个月。 对对对。 三个月200到600块，这个算是多的吗？在您认识的人当中？ 算是很少的。 啊、哦，多的话可以多到什么程度？ 这个还是跟自己经济实力有一定基础的吧。 嗯、 那些多的人确实很羡慕。 嗯，这个多的话，他们都会买些什么呢？ 嗯嗯，很多，像是小到30厘米的粘土人， 嗯， 大到像是等人高的一种比较专业有等人高的模型。 是什么模型啊？ 就是动漫人物的模型，比如像是等身大的初音未来的那种的模型。 啊，这样的模型会放在家里吗？ 对啊，放在家里，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柜子来放这些东西。 好，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这个我们说，本来宅呢，或者说萌是一种亚文化哈，它是来源于日本的卡通漫画的一种衍生的一种产品。本来可能只是在年轻人当中现在比较普遍，但自从啊，人民日报，我觉得我印象中的起点是当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做《江苏给力文化大省》，开始出现一些，比如说当年给力，这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 所以这个给力后来。在那个春晚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挺强调的， 这 个词，这 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人民日报作为一份官方的最高喉舌，开始采用一些网络语言、 流行 语言，甚至开始到今天我们说一些卖萌的语言开始出现， 姿态放低， 这是对，到底是姿态放低还是一种新的舆论策略，这种策略效果又怎么样？最近的其实连续的月兔的卖萌之后，东莞的这个你家里人知道吗？这两个语言哈，我们可以马上来检测一下，是不是一种新的战略？包括这种战略的效果是什么？我们来访问到，哎，大家非常熟悉的徐大内，徐大内小报，这是基本上我每天都要看的这个读物。 小报， 这个达内是中国恐怕是非常厉害的媒体观察者了。我们请他来谈一谈，他怎么看《人民日报》的卖萌？ 我觉得《人民日报》它这个就是说跟玉兔这个。其实是有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玉兔因本身是个科普的话题，或者说用一些卖萌的方法或者风趣的方法，大家其实是可以想象到的，当然它的水平比较高或者比较让人有惊喜的地方。但是人民日报因为它这篇评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东莞系列评论中的一篇，甚至可以说是一篇措辞也比较严厉的，而且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宣传上的一个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他能够在这样的一篇评论里面，而且我们看到他的署名也是非常有这个寓意的，叫中新闻嘛。 嗯， 那能在这样一篇评论里面，他敢于去运用啊，类似于你知道吗这样的网络流行语，那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可以叫做，我想可能不一定恰当啊，是叫就兵来将挡，你来我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可能说称为一些自由派的意见领袖，或者是民间的一些异议者，使用叫“东莞不哭，东莞挺住”这样一种从主流话语中啊，透或从主流话语中拿来的这样一种啊解构式的语言，在讽刺你的时候， 嗯， 他事实上是倒过来说 ，OK， 我从你那里也拿一个语言过来，就是什么什么，你知道吗？ 嗯， 那么他用这样一个语言，就等于说你从我这里拿了一个语言方式去，我也从你这里拿一个语言方式去，我实现这种。兵来将挡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是利用这样一些语言在争夺啊，就是作为一个意见表达主体或者是作为意见表达活跃体的这样一群网络的受众，那实际上就是说不仅我们称它为一些民间的意见领袖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一些喉舌媒体包括像新华社、人民日报，它其实也在做类似的这样的事情，而且敢于在类似于像东莞这样的中新闻这样的评论去做啊，我们可能说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叫艺高人胆大，或者说他是比较有决心啊，比较有这种怎么说法，比较有这种比较有勇气吧，去用这样的词去做这个事情啊。这在我看来，就是说玉兔车卖萌还或许是它的水平不错，那我们大家可以觉得惊喜或者怎样，但是这一个的运用的确可以看出，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中，以这样一个身份在署名中， 那他们的这种宣传官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也好， 嗯， 他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嗯，那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当然，我们关于这个性工业合法，就非性产业非罪化，乃至于合法化，乃至于包括像支持卖淫嫖娼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支持卖淫嫖娼这个当中的一些概念的厘清，肯定还是有些争议的。 嗯， 但是他运用了这样一种方法，事实上，我们可能说受众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清楚这样一些概念，或者说是完全会把这些概念细致到那样一个程度。那在争夺这个，我们说争夺这个网络上的主要受众这方面，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有作用的。就是，其实在双方所讲的话，其实都在争夺同一群人。你在说东莞挺住中莞不哭的时候，你针对那一群人，和他今天讲什么你支持卖淫嫖娼，你家里人知道吗？所想要去争取的那批受众是有很大的重叠度的。 嗯， 那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的运用，应该说是可以取到他的预计的效果，至少比他板起脸孔像过去那种做法好。因为其实这样的话题，我们说像东莞就是扫黄这样的话题，在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一些传统价值观的一些人中，其实不用去讲， 嗯， 他都会觉得你没有问题。你真正要去争取的就是那些可以称他是不看人民日报的人，或者是他是通过网络渠道去传播的人。那么好，我现在就针对你，我现在就用你平常熟悉的语言去争取你。那有一些基本盘，就是在我的这个就是传统话语传统价值观这一块的，他不担心，他要争取的就是这一群。那么好，那我现在就用你的方法讲给你听，我争取把你抓一点过来。我觉得这样的目标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肯定是比原来的方法是要好的。 嗯， 就是达成它的效果是要好的。 那这个新的领导层上任以来以后，一直是有包括微博上的这个学习粉丝团啊，然后有一些网络的这个视频啊，有的人说这是一整套连贯的这个新媒体的策略，或者说一种新的语言。您觉得这当中有一定的连贯性吗？ 我觉得还是有连贯性的。当然从学习粉丝团一开始来讲，或许它确实是一个民间的，或者说是一个最起初会是这样一个民间自发行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玉兔车月球车玉兔，它是接受到，你从它的这个披露方法来看，它可能是由果壳网站一个民间科学网站去披露，但它的背后一定会有国防科工委给它提供一些东西。那我想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当然像学习粉丝团是一种，那么像那个习近平吃包子那件事情就很明显，我们从他的传播路径中就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他的传播的团队也好，或者说我们称他为吸取了国际上那些公关经验的也好，那么这样一群的他的在面对新媒体的这么一个传播策略，我想已经就是我们不能称他为很娴熟了，但是肯定是跟前任跟以前的做法有非常大的不同，他在努力的尝试的去跟上他，并且去利用他。 好，这个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徐达内哈，是徐达内小报的作者，每天是网罗中国内地的几乎是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媒体啊，在分析的这个人民日报使用的语言，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哈，人民日报它并不是像我们熟悉的网络的这个写手或者段子手一样，这个通篇用网络语言，它只是在标题里面放了这么一点佐料， 对，在后面也就说了一下，你的家里人知道吗？尤其究竟有几个人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去涉足这个行业，这个是他的一个切入口，你家里人知道。 这是在评论东莞扫黄的事件， 对，但是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人民日报，哎，有可能会去看一眼， 因为 平时基本上 说实话，这个网络的读者标题党还是挺多的， 对， 所以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人民日报可能以前他不屑于做标题党，他没必要做标题党嘛，对不对？难道他跟所有的这个 对我觉得刚才达内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哈，他现在要吸引的是那些可能一般情况下不会看人民日报的人。那你现在看到人民日报，哎，突然出了一个大家可能在网络这个读者比较熟悉的话题的话，他可能稍微过来看一下。 我觉得人民日报在这一次东莞的这个事情里面，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前两天关于就是支持东莞的那些言论实在是太过厉害了，所以他找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切入点，来赢得很多人的这个眼球。 这个很重要哈，你如果会看人民日报的人，你不管你这个人，你不需要人民日报发这篇文章，他已经能够接受 受这样的这个价值观了。现在你要争取的就是原本那些 不看的、 不看人民日报 的， 那你这样的话就要做出一些非传统的这个尝试哈。结合最近的这个学习粉丝团的庆丰吃包子，包括网络上的这个短片，一直有人在说哈，新的领导层周围是不是有一个新媒体团队，除了传统的宣传部门之外。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到的这个结果上来推测说，哎，至少是有宣传部门是有这么一个意识的，我们用一些这个非传统的非常规的语言去更多的争取年轻人的支持。 那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多屏时代、全媒体的时代，无论是手机还是包括微博，之前很火的微博，现在很火的微信， 对， 大家从各个渠道可以知道各种信息。你人民日报作为这样一个以前自上而下的一个管道，当然就看的人越来越少啊。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说明这个我注意到网络的一些怎么说，左派的这个人是一直在强调一个网络上甘岭的一个问题哈，到底谁能够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啊、相信以后的这样的战斗啊，就会从报纸上也微博上延伸到这个手机上面去了哈，这恐怕是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啊、值得大家注意和观察。欢迎回来，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点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好，我们再来说回到今天开头的这个月兔哈，这个玉兔玉兔月兔玉兔月兔，天哪， 月球车玉兔， 这个、对我的舌头真是非常大的考验啊。月球车玉兔的这个探月日记呢，被 CNN 翻译成了英文之后，也在获得了美国网友的许多的评价和吐槽哈。这个有人就说了，中国制造一点都不奇怪，三天就坏。 对， 还有说这个和美国不太一样啊，至少中国人还在向太空里发射东西，美国已经 这是暗讽美国的、 这个说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停止很多年了。 讽刺NASA。 还有说啊，这个他这次探测哈是很精确的一次，那还有说呢，玉兔要坚持到一周岁的生日的话呢，我们都会给他唱生日歌。那还有人说这个月兔第三世界朋友的祝贺哈，说希望能够让这个民主和自由也带上月球。那这个底下就各种黑鱼互黑啊，比如说呢，这个技术宅还说，因为呢这个月兔呢穿上了一个拖鞋，所以说它在月球上的一定是走不远的，它一定会被自己给绊倒。所以美国网友哈，这个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说是蒙这个词语，但是他们在这个月球车快要出事之前的底下这个评论还是挺逗的。那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这个玉兔的微博也是作为中国的一次非常好的国际营销，它至少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在 CNN 我们看那个评论里面，其实大部分啊还是持比较就是正面的一些评论啊，惋惜啊，或者是觉得它可爱啊都有，但是批评的声音相对少。 因为最主要的是他的这个文案写的不错， 对，而且这个月球车玉兔啊，他没有加 V， 就是其实大家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官方的支持，直到后来披露出来是新华社和这个果壳网一直联手打造的，大家都说你为什么要披露出来啊？我们都以为这个 有一点神秘感， 对啊， 有点神秘感，不错， 美少女，然后在后面支持着，为什么要披露出来？ 这个我是看到有这个发现是幕后推手是业余天文爱好者，好，还是业余天文爱好者。那样专业天文爱好者出来 可能就不萌了 啊，也有可能。好，说说这位是一位女孩子啊，还说有人称她为是萌妹子。那最近呢，这位萌妹子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呢这个账号获得了巨大关注，造成国际影响之后呢，说自己每说一句话都会被媒体盯着，这种压力呢真的是让人受不了。 截至到现在，她的粉丝52万多吧。 这个央视还就此问题向国防科工局求证，当时呢这个国防科工局说这个并非是我们的官方的账号，所以现在可能官方也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定位这件事情，它造成了一个好的营销效果，但是你想不想为它去背书，因为万一以后出了什么篓子的话呢，也会最后也会都回到你这个官方身上。 反正它是一个童话世界嘛，它都 最好是你做了好事都算在我头上，你做了坏事都千万不要算在我头上，这样我相信这个恐怕是最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哈。到目前为止，这个从2013年12月1号开始呢，这个玉兔已经发了231条微博，有网友评价说叫卖得了萌，说的处理不但风趣幽默，还科普了大量月球知识。 对对对， 我个人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在登月42天的时候他发了一条微博说今天是我来月球的第42天，有网友说让我给他唱一首歌，然后呢他说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吧。他唱的这首歌呢，他当时这个发了一个歌曲的链接哈，这个歌的还内容不是一般的内容，它是 Coldplay 的一首歌叫做 42 42。这个其实资深的科技爱好者这首歌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一本很著名的科幻小说叫银河系漫游指南，这当中有一个情节说是人类像造了一个终极计算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叫做类似于宇宙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个计算机在思考了很长时间之后给出了一个终极答案，就是42。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典故， 所以他背景的那个资料从他这首歌里面就普及开来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也就是你这首歌在这个爱好者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强的共鸣，所以大家都知道，哇，这个发微博的这个哥们儿或者这个姐们儿真是太懂了，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绝对是，就是他卖两萌不仅是这样，他而且科普的那些知识啊，是非常非常的实用，而且是大家比较深入浅出的一种概念。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科技的一个传授知识上是一个很好用的地方。比如说之前央视不是转播了关于那个太空授课的那一幕吗？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有一个很跨越性的，包括香港的很多学校都组织观看了这样的一个直播，然后呢就是有凤凰卫视然后就去采访了香港的一些学生，然后那些学生啊就结合课本上的知识然后就说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倒是在全人类就是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都是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特别是针对孩子。 对对对， 这个科普的话它针对孩子，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会愿意如果他小孩子可以上网的话会愿意让他看看这个玉兔的这个微博而不是 你今天总是说不准玉兔来 崩溃对了，月球玉兔，这真是，我觉得他以后可以编一个绕口令了。 对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看他的那个微博，他有同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我如果今天没事的时候，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里面的微博内容，我才知道那个月球原来是一个鸡蛋形状的，不是圆球形状的。 啊，他介绍了很多常识。 对，它阳面和阴面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可以达到100多度。这个全都是。 还有在这个月球上面怎么样看这个日落和日出啊？每天这个绕地球多少圈，然后包括月球车的这个工作的原理， 对啊， 哎，这些内容 恐怕这些你连载在人民日报上估计没那么大的功效， 真是，你在央视恐怕以前也会请一些航空航天的专家来介绍哈，这样的效果 找那些老头讲。 你这个不可以诋毁人家，人家这个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是是是是是， 哈， 开玩笑。 但是实际上呢，对于网络的受众来说，他没事可能不会去看人民日报，也不太会去看央视，但他每天刷刷微博，他就能够通过这样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这个形式来获得央视或者人民日报达不到的这个宣传效果。哎呀，怎么说呢，咱们上纲上线来说哈，增加了民族自豪感，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啊，这个鼓舞了全这个广大人民对于这个探月工程的支持。哎，你说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这个真的是一件好的事。 而且运营微博说实话这个钱并不太多，他连 V 的认证都没有，也就是一个妹子的每天坐在那边。哎，又是一件很高效很成本很低的一件事情，哎，真是太厉害了。好，今天的这个全媒体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在 文化， 哎，这个我说全媒体啊，海峡两岸的这个服贸协议哈，最近在张王会结束之后呢回去，哎，当然就要有一个交代了。那王玉琪今天是见了立法院长王金平，那王金平表示尽力而为，而马英九呢是在有一个公开的场合讲了自己网购的经验，好，以此来这个表达自己对签订服贸协议的这么一 个支持。但是在台湾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光是领导人或者说这个政治家讲话的话呢，并不一定有用。有的时候这个民调的数据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先看到在今年1月14号的一份这个台湾来自这个指标民调的一个调查，说现在对于马英九的这个和行政院长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的表现呢，65%的台湾人表示不信任马英九，与上一次的这个调查呢是下降了1.2个百分点。所以呢，马英九在他这个不信任程度比较高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这个话不一定有一个好的效果。同时对于两岸交流的看法的时候，特别是谈到对于这个服贸协定的时候，这个有41.2%的人啊认为台商赴大陆投资没有对台湾经济没有帮助。好，这个是台湾民意当中的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了。那包括对于服贸的这个整体意见哈，有将近是42%的民众是持否定的一种看法，认为没有必要和大陆签订服贸协议。 就像香港一样，很多人认为自由行对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 这个是说实话，取决于你在台湾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的这个政治的立场，你的这个一个生活的方式哈，跟自己的利益相关。所以我们这个笼统的认为有将近一小半的这个台湾人认为服贸协议可能对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帮助。那也这也是一个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服贸协议说在两岸互利共赢，恐怕对两岸都我们得承认都是有一点帮助，但是对谁的帮助更大呢？是对大陆社会会更多吗？还是台湾社会更多一些呢？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您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一键call in进来。 好，我们听首歌来接听今天的电话，在1点钟开始。